有一天满人，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讲原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顿痛苦，真爱便永没有遗憾。我自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投向别人。愿你即刻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天都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何妨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自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共你没法变更。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自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。所以我长年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一个瓶 Yeah.

走在雨里，你